星星是给我讲故事，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人能代替。天堂地堂，

たくて愛していたくて、 是你

想念。不需要太多借口，太过寂寞，划破视线。 随你拼命的奔跑，并不想打扰。

那天是不是梦境，做梦的人是不是已经离开了，每颗心都上锁，讨厌你自敷衍却无从认真 些我的力量。我多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。 初站在镜子面前，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。爱黑故事化学句点，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。美丽艳阳下雨天，彩虹飞，迷惑我心疼，手放在胸前，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。 陈小春，香港出世，屋村长大，正宗地道的香港仔。读书我成绩不是冇，唯一只识跳舞。 我是陈小 春，最由 Candom 舞池到到 Woman 妹的新年会舞，唱歌做戏唔错， 唔错。 而家仲有王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，有个老婆，有个仔。我是上半场挺好啊，挺好啊，挺好啊。下半场会是怎样？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。 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。

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待我取笑成过年，忘了把那摇滚乐，奔腾不复的时代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被社会伤害的人们，有人 失去了爱情，生活一下子变得冷。

有事情在身边，反而不懂。